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虽说这首歌还不知给谁唱，那就当唱给梦中有缘的好姑娘。歌声告诉你，我是一个兵，有情有义也有爱，还有好思想。其实这首歌就是给你唱，唱给纯洁善良美丽的好姑娘。有人说我傻，其实我好模样，能文能武，正直刚强，还有身体棒。好姑娘等着我为国站好岗，荣归故里，风风光光回到家乡。好姑娘等着我，等我戴上军功章，那时着我一定回来娶你做我的新娘。好姑娘等着我为国站好岗，荣归故里，风风光光回到家乡。好姑娘等着我，等我戴上军功章，那时的我一定回来娶你做我的新娘。是一个兵，我无上荣光，有我才有和谐幸福平安吉祥。总会有一天我到你身旁，送你一枝玫瑰花，问问想不想。好姑娘等着我为国站好岗，荣归故里，风风光光回到家乡。好姑娘等着我，等我戴上军功章，那时的我一定回来娶你做我的新娘。好姑娘等着我为国站好岗，家乡。好姑娘等着我，等我戴上军功章，那时的我一定回来娶你做我的新娘。好姑娘等着我为国站好岗，荣归故里，风风光光回到家乡。新娘，好姑娘等着我为国站好岗，荣归故里，风风光光回到家乡。好姑娘等着我，等我戴上军功章，那时的我一定回来娶你做我的新娘。那时的我一做我的新娘。

刚开始。 这 有点太疯狂吧。 和眼泪都化作尘埃，再多的苦

Yeah.

说最感动的话是自己心的伤，拥抱过后就各自走散，这笑容有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